无极战队这边首先出场的是术士选手，上一回合他是单人赛第三阵出场，结果被魏琛充分发挥迎风布阵的施法距离优势输得挺惨。一周过去，大家都已经调整好心态，而给他很大阴影的魏琛又已经在个人赛中就出战过，他心中最后一块石头也终于落下，信心十足的让他的术士利奥波特站到了比赛席上。星星这边擂台赛首个出战的是唐柔和他的战斗法师韩嫣柔。无极战队这一周的备战首先就是积极分析第一回合的败因，而这种事其实也是要讲究技巧的，找到败因是为了争取下一回合的胜利，是为了给己方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找到败因的同时那必须也要找到解决方法。在无极战队看来，他们对于星星战队的实力确实低估了，他们虽然也有准备，但是无论是星星选手还是星星角色的装备都远比无极战队从情报资料中掌握到的要强得多，尤其是一些情报资料中根本没有的，像是一寸灰之类，那更是打了无极战队一个措手不及。实力换取到的是宝贵的经验，和无极战队对战，星星终于不再是应付那些挑战者一样的纯属欺负，在这样高水平的对抗中，星星战队也表现出的实力就更加真实可信了。所谓知己知彼，无极战队最终认为是在有了这一周的研究后，他们才总算做到了这一点，就是通过这种方方面面的调整，无极战队才没有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信心涣散，才继续保有争胜的斗志。现在单人赛已结束，虽然丢掉了一分，导致无极战队顶多也就是和星星打成平手，但这样的开局已经足够再一次鼓舞无极战队的士气了。韩嫣柔吗？无极战队的术士选手看到星星这边出战的角色后，心里也是默默把这一周研究的有关韩嫣柔的东西快速回忆了一下。执着、勇猛、攻击性异常强大，绝对的攻击性选手，拥有不输给职业选手的操作技术，但是从很多细节上还是可以看出，韩嫣柔并不是一个纯属的老选手，所以技术是有的，但技巧性的东西还没有完全融会贯通，一直以来的战斗风格都是凭借操作硬吃对手，看不出什么阅读比赛的能力。无极战队的战术板上对韩嫣柔的分析如是写着，这部分其实是有关选手的，但无极战队现在又不知道唐柔真名，自然也是全以角色名相称。至于韩嫣柔的装备也让无极战队很是震惊了一番，五件银装的属性只凭异常就只能了解到大概，倒是其他成装都已经分析得清晰事了，这些内容同样在战术板上清晰地罗列着。怎么和韩嫣柔打，无极战队的术士选手心中已经有数。3-2-1的倒数之后，擂台赛终于正式打响，双方的首战角色都已经进入地图，虽然星星占据着本回合的主场优势，不过因为唐柔、包子这类初出茅庐的存在，主场优势也不是说有就有，想找到一个唐柔、包子比无极选手更娴熟的地图那基本没有，所以包子的比赛用途被选成了擂台赛，因为选其他任何一图说不定都是将这种优势交给对方。所有人都以为星星战队这样的选图是放弃优势，哪里会想到这样的选图对于星星来说反倒是摘取了劣势。不过擂台赛由于只是一张用途，要兼顾双方对星星来说就有点难了， 于是最终这场擂台赛星星选择了红花亭，一张有点地形但绝不复杂的地图。载入比赛后，韩燕柔和利奥波特分居地图两角，该图正中的红花亭周围纷纷扰扰飘乱着的红花已经非常抢眼地注入了两方的视野。但是如此重要的比赛，哪会有人因为这点景色分心？比赛载入的下一秒，双方的角色已经在动，朝着地图的中央红花亭处笔直地冲了过去。唐柔一如既往地想直接面对对手，要依他的性子，擂台赛就真是一张特别好的地图。而无极战队这边看起来冲得也是气势汹汹，但是选手心中却是明镜似的，他绝不会和韩燕柔打对攻，这是他们分析了一周之后得出的结论。对攻战，无论上来占优还是就处于劣势，韩燕柔都有可能越战越勇，所以和韩燕柔的比赛，无极战队方面总结出来了一个字，拖。有意的拖延，延长比赛长度，加厚比赛内容，从点滴开始，最终完全瓦解韩燕柔。这又是无极战队这一周的战术板上最终得出的一个结论，就写在对韩燕柔所有分析的最下方。如果不这么执行，那这一周的辛苦研究不就显得毫无意义了？于是在双方角色接近到利奥波特施法距离的时候，利奥波特果断停步了。他的施法距离是不如迎风布阵，但和战斗法师相比，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又可以说是远程和近战的较量，这种较量其实单人赛第一场武臣的获胜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无极战队准备用来对付韩燕柔的方案，也正是希望通过这种控制节奏的方法来实现。诅咒之剑，很出界的一个技能，此时释放都嫌过早，但这正是无极战队战术意图的执行。暗黑光球没怎么蓄力就直接释放过去了，数量不算太多的黑线小箭连成一线射出，不过这种距离韩燕柔轻轻松松的走位就已经闪开。之前冲得和韩燕柔一样勇猛的利奥波特，技能丢出的一瞬就已经开始后撤，韩燕柔冲向哪个方向他就撤向哪个方向。唐柔也没太意外，远程对近战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这种风筝流的打法，这点经验他还是有的，没有犹豫，直接豪龙破军。这个战斗法师的大招此时在唐柔手中完全就是被当作快速的移动技能来使用，韩燕柔攥着战矛一个急冲，果然是瞬间就已经拉近了两方的距离。但是就在豪龙破军结束的一瞬，韩燕柔的脚下六芒星光芒闪动，却是一个六星光牢已经被释放出来了。无极战队到底是职业出身啊，唐柔单纯直白的比赛风格被他们总结出来后，拉近距离时会奢侈的使用豪龙破军这种事儿，就已经在他们的预算当中了。一看到韩燕柔端起战矛的架势，无极的术士选手心中就是一片雪亮，韩燕柔这个豪龙破军会瞬间冲到什么位置，在这种背景下自然也早成了有关韩燕柔的战术板上的一部分内容了。六星光牢在韩燕柔端起架势的那一刻就已经在施展了，配合着豪龙破军冲杀到位，技能放出，双方像是配合好了似的，力气的光柱瞬时就把韩燕柔困在当中了。像六星光牢这种技能，绝大多数时候就是一种牵制的手段，直接就能命中对手的情况可是相当少见的，而真要被这技能给限制住，那可真是太被动了。毫不犹豫，利奥波特这接着就直接吟唱了大招，召唤出了死亡之门。被六星光牢锁住的韩燕柔又哪里逃得出大招范围， 死亡之门黑气弥漫成的黑线捉向他的时候，他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捉了去。腐蚀术、击魂术、切割术、吞噬术，生命陷落，一连串的技能连续释放着，当中不乏一些报复心理。首回合对阵迎风布阵的比赛中，利奥波特被死亡之门抓住后，迎风布阵就是这么一套法术招待的他。而此时这套技能攻击被利奥波特原封不动地还给了韩延柔。随着死亡之门吸入目标结束的一刻，一片混乱之雨又被召唤出来，术士擅长控制的特点，这一场的利奥波特也算是充分演绎出来了。混乱之雨落下，这才刚刚从死亡之门逃离的韩烟柔又怎么避得开，跟着就又进入了失去控制的混乱状态。利奥波特继续狂丢各种法术，占据着场上的一切主动。首回合在擂台赛里一度杀到无极战队第三个选手露面的韩烟柔，此时却是被完全玩弄在鼓掌之上。观众频道顿时平添了不少热闹，围观打脸党们，今天这比赛确实没多少人来看，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只是来的都很低调很谨慎，不敢轻而易举的就去嘲讽，真是被打脸打怕了。但眼下韩烟柔和利奥波特这一战，术士发挥自己的特点，将局面控制得相当稳妥，围观打脸党们也是憋了许久，在看到这混乱之余极其漂亮地衔接到了之前的技能，让韩烟柔避无可避时，他们终于也忍无可忍爆发了。 漂亮，完胜！ 有人大声预测着。 这才对吧，这才对吧！ 有人疯狂表露着对这一幕的期待已久。 不要给他任何机会，干掉他！打得漂亮，继续下去，一挑三！ 看得出围观打脸党的爆发还是挺收敛的，仅从他们目前的措辞当中，至少无法明显将他们和无极战队的粉丝清晰区分出来。唐柔此时自然也是极其郁闷，从被六星光牢盯住开始，他的操作他的手速就变得失去了意义，他拿眼下的局面没有任何办法，直至现在被混乱之雨淋中，依然束手无策。